走，带走一片片云彩，是你把牵挂记在我心怀。月光知道，知道我的思念，心上的人啊，何时才回 听听幺九零点 com。